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唔欢迎你，唔会有错啊？呢、這个你系女字边嘅你， 女字边嘅你咩嚟啊？ 企人边就男仔嘅你啦，女字边咪系啦，女字边个你啦？唔欢迎你啊！ 即系女性嘅个你 系啦，即系爷点样咧？因为我哋咪讲到我哋去到珠海咁，成班朋友我坐咗 J J 啦，唔使谂啦，其他企力骨啦。咁跟住就我哋未有女之前咧，咁、我哋阿格仔朋友咧就行咗去出边。走廊 自己闹， 人你其实就离开玩都佢都识噶，佢都唔系省油的灯嚟嘅。嗱咁咪可能出嚟闹闹，点知闹闹闹闹闹条仔出嚟， 吓 闹到一条肥仔。咁啊讲普通话嘅咁样，我唔知你咁样嗌个坐过嚟咁样。咁我睇你话咁样，阿格仔介绍我，我啲朋友嚟噶，佢喺隔篱玩紧咁样。 吓阿格仔澳洲翻嚟都有个朋友喺隔篱玩紧，咁犀 利。佢个朋友系。惠州朋友嚟嘅，所以你要听讲啦，听我讲啦。咁冇嘢啦，咁我朋友咁乜所谓啫。咁饮下酒啦。咁跟住阿格仔就同嗰个肥仔啦，咁样咁叫私语下。咁肥仔就带咗阿格仔出去出边。咁唔知咩事嘅。咁跟住咧转头一阵间啫。咁阿格仔拖一条女出嚟。哇！屌你得到咧。即系点样讲咧？我好口肯定，唔好话好肯定啦，我又唔知道网红脸啊，嗰条女，嗱系咪整过我唔知啦，网红脸，佢真系即系眼大大鼻鼻尖尖，下巴尖尖，啊咁即系你一睇就知道应该唔似，即系唔系佢都系一个人嚟嘅，咁坦白讲嗱，如果譬如行我唔知啊，如果唔知佢咪真系整过啊，咁佢坦白讲整过，佢一定系靓女啦。系咪先？咁啊，唔整都得啦。如果唔整得靓，冇用噶。咁所以一定靓女，系啪啪声，靓女嚟，真系靓女嚟。咁啊，着衫冇睇。我话屌，出去咁样闹就有一件咁噶啦，可能以为闹嘅啫，闹嘅啫。咁跟住咁同佢出去咁啊，靓女啊嘛，咁啊，梗系嗲两句啦，系咪先？咁跟住嗰个肥仔又过嚟，又一齐玩一阵间。咁跟住咧，咁肥仔走咗啦。跟住咧，阿小龙女就入咗嚟啦。咁咧就同阿格仔倾偈，我听唔到嘅，我听唔到嘅私语。跟住小龙女就行翻出去。咁啊，我一路都唔知咩事嘅。跟住再过咗大概系冇十零分钟，我谂几分钟到啦。小龙女就入嚟啦，呢次比较大声啲讲啦。我话呢个场唔欢迎你。呢、這个你就系嗰个网红脸。 哦 ，OK。 乜嘢事咧？我觉得喂乜捻嘢事先？而家喂，我觉得你有冇可能唔欢迎有一条女咧？咁我唔知嘅。咁跟住咧，咁我咁啊话间场唔可以呢条女唔可以留喺度。哇！咁点啊？ 咁即系条女唔系呢个场嘅人咯。 系啊系啊，咁我点啊？好捻简单啫。咁跟住咧，就了解啦。我咁啊，我發揮一個做大唔好話大佬啊，一個跟做團嘅人啦。咁你知大啲，跟住即係坐喺度，唔知點噶嘛。我見到佢好慌啊，好似係先，好似冇乜嘢講咁啊。咁邊個同我講咩事先？而家咩事先？我哋想你講咩事先？跟住咧，原來咧，呢條女就唔係呢個場嘅。得不特止，原來提先嚟嗰個肥仔咧，就係搞團嘅。搞團嘅。就專搞嗰啲邪機團，以前就喺惠州，原來阿格仔咧就喺惠州識啲跟團啊，好多外國朋友咧都係喺啲咩微信啊，討論香港討論區啊，咁跟啲呢個鋪就識一啲團長，好似南歐咁啦嚇，識啲團長就嚟可能澳洲翻嚟，咁就跟呢啲團玩。就認識咗呢個肥仔，我估啦呢個佢都好似佢識呢個肥仔呢個團長啦。咁以前呢個團長就喺惠州做嘅。咁惠州你知道咩事啦？冚家鏟曬啦嘛，係冚家鏟曬啦，已經俾人鏟曬啦，冇得玩。咁原來呢條呢呢 原來呢、這、一個agent 啦，冇 agent 啦，呢個團長咧、就移師咗去到珠海，仲喺即係咁佢搞團嘅，佢一定有幾個場啊咁樣啊。咁、今日咧，原來咁巧咧，就我唔知約定定咩啦。咁巧咧，佢就喺阿小龍呢間場度隨度做。咁佢搞緊團。咁原來咧，佢除咗搞團之外咧，咁佢自己手頭上都有啲女。 哦 有啲女咧就可能喺惠州跟佢過嚟啦，咁樣支持啦，唔知啦嚇，我估計啦呢啲。咁啊，有啲咁嘅女，咁啊就唔係跟場嘅。咁啊，但係我個團我噶嘛，即係我喺隔離房搞團啊，個團我噶嘛。咁我咪嗌我嗰啲女過嚟嗰、那個我哋玩個團咯。咁咪睇下有冇其他客啱咯。咁一樣嘅啫嘛，因為對仲好啦。佢除咗拆到客人飲。飲酒嗰啲佢咗團費之外，佢用拆到女嘅浴巾噶嘛，有一拆噶嘛其實。 咁但係個場又會容許佢帶自己啲女嚟咁得意嘅咧？ 點解唔得咧？阿大啲都帶過自己件女，自己喺惠州嗰件女。 那個叫朋友身份啦、啊，你呢個係買名嘅雞頭身份嚟。 咁呢個雞頭其實都係客嚟噶，佢都係客嚟噶，搞團啫嘛。係咪先？因為嗱，坦白講，如果我係根據佢團咧，冇所謂嘅。冇所謂嘅 ，OK， 因為嗰啲女係佢帶嚟噶嘛，但係呢間房，即係我哋呢間呢四年呢間房就唔係佢噶嘛，係、大的啦，或者可能格仔啦，咁呢條女就唔係團，咁其實有啲咩問題咧？小龍你解釋俾我哋聽啦，公司唔中意，佢話好多呢啲咁嘅咧就會喺度懟大麻啦，咁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個都好多人都隊㗎啦。咁我唔主張呢一樣嘢嘅。咁我唔理啦。咁就好多隊大麻又冇得跟啦，因為嗰啲女又唔係我哋公司嘅。咁如果你啲客出咗事呢就點管呢嗱道理係喺小龍女嗰邊嘅，即係喺間公司度嘅。 係啊 ，OK， 即係 唔係咁？我就係奇怪，咁你點解會俾阿肥仔帶自己女上呢個場咧？嗰間公司， 但係嗰個公司當然可以俾個朋友去佢個場啦。其實某程度啦，我唔係介意呢樣嘢，我覺得冇所謂嘅，因為即係 理論上咁，如果你話啲女出事嘅喺阿肥仔間房都可以出事㗎，都可以個場都要負責嘅喎。 係㗎，係㗎，係 啊， 係㗎。 所以根本唔即係佢嗰個理由好牽強咯。 嗱，我講一個但道理喺佢度嘅，因為佢唔想負責任 ，OK？OK？ 坦白講啊，道理唔係我哋係輸曬嘅，輸曬嘅。你記唔記得我哋有一次跟阿藍寶喺天上？人間度玩啊！咁我哋咪同我同你唔知同阿邊個朋友三，好似我同你啊兩條友，咁就喺人間度玩啦。咁阿藍毛咪帶咗一個朋友，佢個助手啦，男仔嚟嘅，一齊嚟玩，跟住玩下到佢帶咗兩個女仔喺沙灣嘅過嚟，係一齊玩嘅啫。咁當然啦，我哋坐咗女，我哋就冇揀嗰兩個女仔啦。但某程度。我要揀嗰兩個女仔，藍帽實唔會 say no 㗎噃，係咪先？因為坦白講，因為我嗌嗰個女仔，我要俾足2000蚊，而且阿藍帽就一樣又一拆，仲拆仲多啲添啦，因為佢會跟翻個場咁拆法㗎嘛，我估計佢可能拆成六七嚿水啊咁樣，咁可能拆佢，所以佢唔會介意嗰條女。 咁啊，就話嗱，如果當晚我哋同阿藍帽一齊，我哋要去坐嗰兩條女，咁我哋俾咗女。萬一啊，真係我哋決定咗嗰兩條女啦，俾咗兩條女錢啦，咁其實藍毛係咪應該有個義務分翻一份俾個場咧？ 冇啊，冇呢個冇呢個義務。 因為你喺佢嘅場啊嘛，佢依家炸你型就係因為你冇分俾佢啫嘛。 其實 就 是一來唔係，佢仲有第二個理由，呢、這個呢啲女仔冇登記，冇喺個場度登記，我唔知你咩事，即係所以成日強調話。出事我唔咩 冇登記，佢成日話冇登記，因為你冇登記，我咪唔收唔到你錢咯。 係咯，一來啦， 係冇登記咯，咪就 一來啦， 冇登記咯。 一來而且即係要跟嘅話，真係冇得跟咯。 其實我覺得，如果肥仔肯話插翻幾多俾個場或者俾阿小龍女嘅照計插得掂嘅喎。理論上插。 理論上啦，但係總之佢話間場唔得，唔容許。咁就個道理其實某程度啱嘅，因為首先一間場冇得拆啦。咁道理真係係喺佢度喎，因為我哋自己私人帶走，某程度要有啲地方都要開瓶費啦。等於開瓶費嚟啫嘛，其實某程度 OK。 係啊， 所以因為我哋冇俾呢個費用，所以佢唔俾呢條女喺度咧，個道理喺佢度嘅。 啊 ，OK 啊，就是、所以我哋冇得拗嘅。 佢你唔俾開隧道費，佢咪唔俾你喺嗰度開隧道 咯。係哦，哇！屌你又越嚟越夠賤啊，講啲嘢啊嗱，咁好啦，阿小龍都講到咁樣，咁我哋真係其實真係搏唔到噶嘛。咁、跟住我話阿小龍，你哋吹一吹先。 嗯， 我同班兄弟傾一傾。咁樣咁啊，跟住就話阿格仔就啊，即係呢個朋友加得過嘅。 嗯， 佢話好簡單，你哋喺度玩。你三位喺度玩，我就同呢件女自己搞掂。 嗯， 啊咁我自己去酒吧玩咪咁样冇。我话唔得，我即刻大佬大佬性格出捻咗嚟啊。 嗯， 我话唔得，一齐嚟就一齐走。我认为啫，当然我唔可以保我唔可以代表埋大的同埋阿老陶啦，系咪先？我话唔得，一齐嚟就一齐走。 嗯， 我哋只要我哋张单照卖， 嗯， 唔蚀任何俾一个DJ 照俾，少爷照俾 ，OK。咁跟住小龍女我照醒，我自己醒啫，咁、我哋跟住走，將啲埋足嘅，我哋可以去其他地方玩。 嗯 ，OK， 我哋可以搵間酒吧玩， 嗯、 我哋可以去，因為你知有酒吧街嘅，珠海有間 SOHO 啊嘛。 嗯， 我啲女反而仲中意去過啲地方啦，坦白講，或者我搵間仲平少少嘅，搵間量販式卡拉 OK。 嗰啲女唔翻工都係去嗰啲地方玩。 啊，係咯，去嗰兩 冇人過夜，佢都係去嗰啲地方玩。 我哋去間量販式卡拉 OK 玩又得。即係坦白講，我因為我哋有長嗰三支威士忌， 嗯、 啊加埋我哋兩支 XO， 屌你都黐線啦！我哋鏡住飲，實得啦去。如果我哋最多去到啲兩萬式卡拉 OK 俾開瓶費嘅啫，係咪先？咁、 嗯、 我嗰啲錢唔多㗎、 嗯， 其實錢唔多，可能每人俾多一二百啦。咁即係當然張單就貴咗啦。咁呢啲意外咁啊，大家唔想啊。而且坦白講。如果譬如係我搞團咧，我就唔會有呢啲嘅情形出現嘅。你真係唔好帶其他女入嚟嘅，大佬。 嗯。 即係但如果咁，因為呢個團唔係我噶啦，咁樣亦都唔係團嚟嘅，係朋友聚舊，我黐玩啫。 嗯。 啊，咁我咪同佢講得，同行同走，一齊走，咁咪咩嘢叫一齊玩？我嘅咩？咁阿大啲同意嘅。 嗯。 咁阿老土就有少少唔同意。 嗯。 唔係唔同意，因為坦白咁唔係錢嘅問題喎，因為阿格仔都話，呢度真格大家夾咗之後咧，吹出面玩咧，就我俾。 嗯， 我都話唔撚實勢嘅，因為我知道屌，好撚大筆，就梗係我都希望你俾啦。但係講真，屌，如果去兩反式，去酒吧，每人夾得一二百，俾乜撚啦？係咪先？使唔使你俾我哋夾就得咯？咁所以我唔覺得有問題嘅。但係阿老土咧，嗱唔係老土人啊，佢啊。阿老就唔好鍾意，因為我明白嘅，佢開長安玩嗰啲一坐就希望坐到尾唔想行啦、啊。呢樣係好撚緊要嘅，坦白講啊，喂，我坐低咗，你又要我行、 嗯， 又要搵、 嗯， 又要坐車，煩撚煩啲啊，係咪先嗱？佢有佢個道理㗎，話聲你聽下，佢而家個問題又唔喺佢度，唔喺我哋度嘅。咁跟住，我話點都好啦。如果大家同意就齊上齊落， 嗯 ，OK， 咁跟住未有答覆，未有共識之前咧， 嗯， 小龍咧就入咗嚟啦， 嗯， 跟住入嚟啦，佢話你哋繼續喺度玩啦， 嗯， 繼續喺度玩啦，我同公司講咗噶啦， 嗯， 啊同上邊講咗噶啦，咁、 嗯、 上邊咧就話佢總之上邊係唔負任何一個責任， 嗯， 任何責任都唔會負，就算你係俾咗錢條女唔屌得，就算嗰條女係可能坦白講啊，因為唔知嗰條咩女嚟㗎嘛，可能嗰條女以前喺酒店俾人捉過呢，咁、 嗯、 其實你係賴緊㗎啦，你嗌係朋友都冇㗎，你嗌朋友都冇用㗎啦，咁佢呢佢完全唔包啦，咁、 嗯、 當然係淨係針對格仔嗰件網紅店啦，係、 嗯、 咪咁老小龍呢咁講 ,OK 啦，我話得。嗯得啦，我自己呢負翻責任咯，咁、 嗯、 就冇問題㗎啦。我話咁就冇問題㗎啦，咁咪照玩咯，咁、 嗯、 咪照玩咯。咁我話跟住同阿小龍佢喂，咁下次有呢啲咁嘅情況，喂你要搞得好睇啲喎。咁坦白講，呢一次算搞得幾好睇㗎咯噃。因為坦白講，嗱好多嘢我哋唔知嘅，我哋首先唔知間場係原來係唔中意有一啲外圍女啦、 嗯、 我哋叫外圍女啦入嚟嘅，但唔係代表間間牆都唔係㗎嘛，都唔鍾意㗎嘛，淨係講我哋去人間阿南毛咁佢自己都帶咗兩件女過嚟啦，當然 我哋去人間玩咧，我哋係去人間嘅 B 場玩。 嗯， 個 B 場咧就專負責俾一啲做搞團嘅。 嗯， 咁就可能例外，可能人間都唔歡迎嘅。OK，A 場都唔歡迎 嘅。A 場唔歡迎嘅，可能咁 B 場先歡迎嘅啫。咁以前可能就係惠州。 嗯， 就可能得，即係其實某程度唔關咩事咯。是關場的立場問題咯， 嗯， 場可能有權定呢啲咁嘅規矩，尤其是而家廣東省咁撚嚴啊，咁，更加唔想咁多出事啦，因為阿，小龍女都成日，其實小龍女好蛇龜，佢即係我哋試過一次咧，我有一個網友，咁你知道我啲網友有幾個微信㗎啦，我自己有兩個啦，大的有兩個，長毛文有兩個㗎啦，咁，兩個微信，咁有個網友就問我攞咗小龍女嘅微信，咁，但佢又用另外一個微信呢就加小龍女，咁佢另外一個微信呢我就唔知佢係邊個嚟㗎嘛，咁佢話牛哥朋友喎，咁，小龍女每次呢其實呢又牛哥朋友呢佢將嗰條友嘅名字發返俾我嘅，幾有交代㗎，okay？ 因為點解呢佢驚佢唔知啲乜撚嘢人咁，如果三唔識七又話阿牛朋友，我話跟住話，喂，我都唔識㗎喎。跟住小龍女就冇做呢個客啦 ，OK， 冇做呢個客啦。跟住即係當然啦，耐咗啦，過咗幾日啦，跟住個網友話啲小龍女都唔揾我嘅，都唔復我嘅咁，我話貼翻阿小龍女出嚟，你係咪用呢個微信揾佢？佢話係啊，我話屌佢撲街啦，佢會問呢個咪我朋友。我冇呢個微信啊！屌你，我話唔係咯。咁小龍就唔做啦。即係小龍咧，係驚人放蛇嘅。即係佢做得係，即係坦白講，我哋香港人咧，首先香港人都唔會點放蛇啦，係咪先？ 佢點知你係咪蘋果啊、東方啊？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好驚 啊！驚。 咁所以咧，就算係咁樣咧，小龍呢真係做得好撚穩陣啊，好撚穩陣啊。咁坦白講啊，網友問我攞微信，我都唔知佢係咪蘋果、東方一周噶啦。我都照俾㗎啦，係咪先？係咪先？只要佢唔同我講唔到，我問啦。你咪記者，佢屌你咯，係咯。佢會話咧係啊？ 理論上應該要話俾你聽係嘅。 係嘅咩？理論上啊嘛。 有職業操守嘅話， 有年有乜所謂咧？係咪先？即係我成日講，即係可能有個朋友跟團記者嚟㗎，有乜有咁出奇咧？即係坦白咁問，有乜咁出奇咧？ 嗯，啲記者都要滾㗎，屌！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就算我 Facebook 我都有啲記者㗎，我唔少添啊，我 Facebook 唔少記者添啊，因為以前搞過社運，我都接受過訪問㗎嘛，係咪先？咁我都唔識唔少㗎，係咪先？佢如果佢可能亦都有啲唔係 fans 有啲聽眾㗎，有啲記者做聽眾㗎，咁佢要督你唔撚難㗎，咁知咁我唔排除將來一定會有㗎喎，我其實我唔排除㗎喎，咁我又唔好介意嘅，係咪先？呢間場唔多咪對緊場咯，我都唔會臭㗎嘛，話聲你聽，唔係臭都唔緊要。喺坊間臭唔緊要嘅，即係我哋圍內唔臭就得㗎啦嘛，係咪先？即係你睇出面啲嗰啲網站寫我寫到幾撚衰，啊！呢個你睇下有咩 灰人灰道 啊！總之寫到我好撚撲街，好撚好撚家產啊！寫到我咁坦白講，我幾撚多支持者，咁唔撚同嘅，因為我圍內嗰班香就得啦，出面臭唔緊要㗎，係咪先？咁所以阿小龍呢就好蛇龜嘅，好睇住。佢門生意啦，咁佢所以佢會揀客啊，同埋有少少危險咧，佢都唔接嘅。喂，咁某程度我仲中意噃，因為你越驚， 我就越安全， 我哋就越安全。我計得，咁我更加會多啲揾你啦。咁樣，所以而家要介紹我都介紹小龍女嘅，因為首先一張強就。啊！接埋咗啦，而家自己開食肆啦。咁，而且張狂啲表弟就去撚咗汕頭做經理。汕頭你阿媽去啦，我哋去惠州已經好撚俾面㗎啦，仲汕頭六個半鐘頭車黐線。啊，當然高鐵唔使啦咁即係咁樣，唉，唔好講呢啲啦。咁 OK 咁啊，咁樣小龍咧真係唔錯嘅，就好似我睇佢肯墊資嗰1700多蚊，幫我哋租酒店。第二又幫我哋解決咗呢個呢度唔歡迎嗰條女嘅嗰個問題，咁我覺得非常滿意㗎喇喎，我就好滿意㗎喇喎，咁唔緊要啦，咁照坐啦，咁跟住又揀女啦，跟住睇女啦，一解決咗呢個問題揀女啦，咁到時候大的其實已經揀咗啦，佢揀咗嗰件女呢好撚得又係，我都唔明點解屌你咁樣係我揀得唔揀唔到嘅，即係坦白講，如果 如果阿 JJ 唔坐落嚟咧，屌你，我揀咗嗰件嘅，我都揀咗嗰件嘅。或者當然啦，我唔揀咗嗰件，我坐已經坐咗坐咗件3000嘅啦。嚇、咁哇，佢有係好撚得，但係就冇咁高啦。又係笑容滿面嘅咁樣。咁阿大的嗰個報告仲話佢係高瘦唔高啦，係瘦同窄添。個重點唔係個瘦度啦，喺個窄度啦。OK， 咁啊，大的依啲大的咁講嘅。咁又嗰啲旅遊揾得。咁啊，老土就唔使使講啦，三個字啦，大包米啦。嗰啲即係同阿大阿同阿七七差唔多啦。七七就仲冇佢咁高要求添。即係佢大包米得之餘咧，嗰條女都有個都幾好樣嘅，都唔算嗱。當然啦，我哋在最後阿格仔係坐咗兩件女嘅 ，OK， 仲嗌小龍女。其實格仔真係好有識做嘅。你公司冇錢賺啊嘛，我就坐多件，坐多件網紅臉。又係一佢兩個坐埋一模一樣嘅嗰兩條女，即係一模一撚樣，即係瘦高啲同大波啲定細波啲嘅啫，定顏件衫顏色唔同，個樣係一撚樣嘅話，所以聽網嚇。咁我知道佢睇市好啦，易揾啦。佢要網紅臉。咁咁四五件女嚟講，當然係大包咪最差啦，個上手其次啊，算係我嘅 JJ 嘅。因為網紅臉唔使講咧，做出嚟嘅，用俾錢做出嚟嘅，佢梗係唔差㗎啦。係咪先？咁大的嗰件真係千挑百揀㗎嘛。嗰件3000蚊唔要嘅話，咁嗰件就坐另外嗰件應該唔會點差啦，因為有3000蚊嗰件比較過㗎嘛。咁坐嗰件其實都好都好撚得㗎。咁 OK 啦，咁自己喺度玩啦。玩下。咁你知我哋開頭係飲 XO 㗎啦。咁你知飲 XO 㗎啦。永遠都唔齊醉㗎嘛。即係 XO 係一醉。就醉㗎嘛。咁你咪唔醉我係咁飲啊。好撚快支嗰兩支 XO 呢，一支黑牌唔係一支軒尼斯一支藍帶。喺轉眼間就已經化為烏有，好撚快。而且阿老土係飲紅酒添。 吓佢邊搵支紅酒出嚟 佢袋 我就從自己帶支紅酒添。嘩你嗰咪慢慢即係兩支 XO, 三支黑牌一支 紅酒。 六支酒。 係。o k咁阿老土咧就淨係飲紅酒嘅啫 ，OK， 咁啊嗰條女又飲咩都得啦，咁所以嗰支紅酒就淨係招呼阿老土嘅啫，咁冇所謂啦。咁啊喺度玩，咁一飲完支 XO， 咁已經 OK 啦，而家 OK 啦，其實冇最衰係你係唔醉啊，最緊要你冇醉嘅感覺，咁你又玩得唔好夠喉喎，咁跟住好快啊，飲完就再嗌多個。就跟住一早嗌咗個套餐嘅，咁再嚟咗三支黑牌啦，嗰2500多蚊個套餐，2800就唔夠幾多咗啦。咁再嗌咗三支，咁係咁喺度劈啦。哇！是即係又玩鱷魚，係冇玩啤牌，因為點解？每次唔使玩啤牌，嗰日都好啦，好氣氛。好氣氛到點咧？平時10點我就喊走噶啦。我自己都唔覺時間過。我自己飲咗11點幾，我先覺得哇！11點幾㗎喇。喂我咪真飲成5個幾6個鐘。咁我就見到阿格仔已經喺度同阿老土你激情四射。唔知喺度做乜撚嘢激情四射啦。總之兩個呢有冇石嘅有互攬啊。咁當然我成日覺得阿老土你唔好阻撚住我同我條女啦。因為阿老土就係好似我哋有啲網友咁呢我哋玩完一陣間佢就兩件就尾埋喺角落呢自己私細語㗎呢嗱我哋好多呢咁嘅 case 啦咁你唔好你都係咁但係阿格仔就已經開始上啲走起到啦咁已經喺度唔好話前啦喺度冤撚住阿老土啦又攬撚住阿老土喎我話好撚咗唔係過嚟啫嘩屌你我同阿 JJ 都喺度笑我計激情四射啦係咪嗰兩條女搶撚咗佢呀咁樣呀搞得唔開心呀。咁其實你見到咁嘅環境你就知道其實嗰日係玩得好開心。好開心。所以我哋連攞啤牌出嚟石都冇。咁好啦咁11點鐘到啦咁樣我話嗱埋單走啦仲同你遊鬥嘅咩因為話剩返半支黑牌。咁尤其飲埋都得嘅真係唔多。我就一啲事都冇我一啲事都冇唔係冇係一啲事都未到我未到 未到頸啦，即係未上頭啦。咁好撚清醒個人，好撚清醒，食宵夜咯。食宵夜飲咁啊，飲啤酒啊。我同阿小龍女飲 一撞就瀨嘢， 都未瀨嘢啊，即係都行其實瀨噶啦，瀨噶啦。咁我見到啊，我對面就坐咗一架仔喺度。咁全程咧，成晚宵夜咧，即係人同人嘅距離最遠嘅距離就係面對面而視而不見啊嘛。咁啊，格仔人同台面嘅距離係面貼面到00.00，成晚都係咁，幾撚親密啊！對個台面，佢食個頭咧就好似即係好似五體投地大禮，即係拜見皇上咁。我又唔撚知啊！我啱企佢對面，我覺得做乜撚嘢食個頭？成晚就黑，即係淨係望住佢個頭髮食宵夜就，佢已經耷到咧唔知咩啦。咁啊，唔緊要啦。阿老土就正喎，我都未食宵夜就 free 一身搭的士走撚咗，契弟佬咁，咁啊剩翻阿大的啦，同埋佢條女啦，咁我啦，同阿 JJ 啦，咁嗰、那個另外嗰個網紅點咧，即係喺珠海間場嗰個網紅點咧，就冇到啦，咁啊另外即係、就是開頭我估咧，哇呢、這個澳洲網友即係坦白講咁耐唔搞。 双飞咯， 我估佢双飞噶，我同阿 J J 嘅 S 廿讲话系咪会唔双飞咧？啊，咁啊应该喺度估啊，咁最后冇，咁啊带咗嗰件第一件网红点一齐，咁嗰个网红咁啊好坦白啦，嗰个长品负责任，坦白讲嗱，我都唔需要负责任噶，但我都问下嗰个网红店，你攞个微信嚟先，嗱我完全冇谂住嗱，我唔好中意整噶。嘅樣啊，或者我冇諗住揾佢，咁我話你攞個微信嚟先，有咩事幹我睇下點樣。當然都冇撚用㗎啦，起碼我會覺得有咗你嘅微信，我會覺得好啲啦。我唔知點解啦嚇，咁都攞撚咗啦，咁攞撚咗啦，咁跟住就走啦。咁啊，大的就自己搭的士走啦，又係。咁啊，仲有嗰張宵夜，唔知幾錢咧，都係小龍女請。 哦， 哇！真係屌，真係好啦，唔話得啊，或者咧咁啊，咁啊，我咪參扶阿格仔，咁啊一齊坐的士啦。咁我揞連錢啦，揞錢啦，嗰十蚊的士錢咧，都係阿 J J 俾嘅。我話真係有時真係，啲女真係唔錯啊，即係其實嗰晚啲女唔錯。咁好啦，咁啊扶撚到阿格仔翻去酒店，因為佢同我同一樓層啊嘛，只係唔同房啫嘛，即係遠隔遠少少啫嘛。咁啊，我睇住阿格嗰條女。即係我又冇扶㗎啦，去到酒店嗰層樓就冇扶㗎啦。咁跟住嗰條女就扶阿格仔就去返佢房，睇跟住佢入到房。咁我先入房嘅。我一入房即刻搵廁所囉，我要倒晒啦，我倒晒先喊埋單啦。大佬喊埋講我三中全會嚟㗎。大佬 XO, 威士忌加啤酒啊。嘩我可以捱撚到12:00翻去酒店咧，都坦白講，真唔係廣告嚟啊！真係全友最得起啊！話聲咧，咁啊完咗啦！第二朝，咁啊我嗰啲唔講啊，咁我第二朝咪約咗佢哋出嚟傾偈咁樣喺下話咪問啦，問啦格仔點咯？咁啊，得啦，好玩啦，好玩啦 ，OK 啦咁樣嚇。咁啊，其實當然佢冇搞過，我唔知噶啦，因為追到咁樣我唔知噶。啊，咁可能醉到咁樣，佢都有 Q 啩？ 朝頭早 一 Q 咯。可能係啦，我咁個個，我理論上只有老土唔係之外，咁個個朝頭早都可能都係一朝頭早一 Q 嘅啫。咁咪完咗佢哋呢一次咯。咁至於我同假妖神呢一段情啦，呢段霧水姻緣啦，咁梗係留翻下個禮拜講啦。咁都係照舊啦，神山苦唔改買啦，即係最得起都可以幫襯下嘅，真係其實。有時幾得嘅，有時幾得啦，我都唔知佢幾時得，幾時唔得嚇。咁啊，當然捐獻就即係打賞下啦，蘋果都3蚊啦，係咪先嚇？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就留翻下個禮拜講下 JJ 啊，拜拜。